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8章，第二场战争开始了，第151集。 他穿过草坪朝海格的小屋走去，炎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，同学们躺在草地上晒日光浴，聊天吃糖，读星期天预言家报。在哈利走过时，他们都抬头望着他，有些人大声喊他，还有些人朝他挥手，显然在急切地表示他们像星期天预言家报一样，已经决定把他看成一个英雄了。哈利什么也没有对同学们说，他不知道他们对三天前发生的事情了解多少，但他这几天一直躲着被人盘问，他巴不得永远这样。他敲敲海格小屋的门，起初以为他出去了，但是很快牙牙绕过屋角冲了过来，那股热情劲儿差点把他撞翻在地。原来海格正在屋后的园子里摘红花四季豆呢。 好啊，哈利！哎， 海格看到哈利走进栅栏，笑眯眯地说：“ 进来，进来，我们来喝一杯蒲公英汁。”情况怎么样？ 海格问他。他们在木头桌旁坐下，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冰镇蒲公英汁。 你，感觉还好吧？ 哈利从海格关切的表情知道，他指的不是哈利的身体状况。 我挺好的， 哈利赶紧说道，因为他没心情讨论海格心里想的那件事。 那么，你去哪儿了？ 躲在大山里， 海格说。 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就像小天狼星当时， 海格顿住了，粗声粗气地清清嗓子，眼睛看着哈利，喝了一大口蒲公英汁。 反正现在回来了， 他声音发虚地说。 你气色好多了， 哈利说。他决定让话题远离小天狼星。 什么？ 海格说着，举起只大手摸了摸脸。 哦，是啊，知道吗？格洛普现在表现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回去的时候，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。哎，他真的是个好孩子。我正考虑给他找个女朋友，真的。 换了平常，哈利肯定要劝说海格立刻打消这个念头。想到将有第二个巨人在近邻里定居，而且很可能比格洛普还要野蛮，还要粗鲁，真是令人恐慌。但是不知怎的，哈利打不起精神来争论这个话题。他又开始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了。为了赶紧离开，他连喝了几大口蒲公英汁，把杯子喝空了一半。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了，哈利。 海格出人意外地轻声说。 那就好多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耸了耸肩。 是这样。 海格从桌子对面朝他探过身子。 我认识小天狼星的时间比你长，他死在战斗中，他愿意这样死去。 他根本就不愿意死， 哈利气愤地说。海格垂下乱蓬蓬的大脑袋。 不，我不是说他想死， 他轻声说。 可是哈利，他绝不会坐在家里让别人去流血牺牲。如果他不去救援，他是不会安心的。 哈利跳了起来。 我要到校医院去看罗恩和赫敏了， 他没有表情地说。 哦， 海格说，神情显得十分不安。 哦，那好吧，哈利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有时间就过来。 行，好吧。 哈利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门口，拉开房门。海格还没有说完再见，他就又来到外面的阳光下， 踏着草坪走去。他走过时，又有人大声喊他。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，希望他们统统消失。这样等他睁开眼睛时，就可以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待在场地上。几天前，考试还没有结束，他还没有看见伏地魔植入他脑海的画面。他几乎愿意付出一切，让巫师界明白他说的是真的，让他们相信伏地魔回来了，让他们知道他不是说谎，也没有发疯。可是现在，他绕着湖边走了一段，然后在岸边坐了下来，躲在一大片纠结的灌木丛后面，避开路人的目光。他凝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陷入了沉思。也许，他之所以愿意一个人待着，是因为自从跟邓布利多谈话之后，他觉得自己跟大家隔离了，有一道无形的屏障，把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。他是一个带有标记的人，从来都是如此。他之前只是一直没有真正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然而，此刻他坐在湖边，内心坠着沉甸甸的悲伤。小天狼星的死带来的伤痛是这么惨烈，他没有力量去感受强烈的恐惧。这里阳光灿烂，周围的场地上都是欢笑的人们。他虽然感到离他们很遥远，似乎自己属于另一个种族，但是坐在这里，他仍然很难相信，他的生命必须包括杀人或者被杀。他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，凝望着水面，努力不让自己去想教父，不去回忆曾经有一次，就在这里的湖对岸，小天狼星为击退100个噬魂怪而精疲力竭地倒下。太阳落山之后，他才感到有些凉意，他站起来返回城堡，一边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水。学期结束的前三天，罗恩和赫敏离开了校医院，完全康复了。赫敏总是露出想谈论小天狼星的迹象，但是每次他一提他的名字，罗恩就发出嘘的声音。哈利仍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愿意谈论教父，他的想法随着情绪变化不定。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，虽然此刻他感到闷闷不乐，但是过几天回到女贞路四号之后，他会非常非常想念霍格沃茨的。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每年暑假都要回到那里去的原因，但并没有感觉好多少。事实上，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害怕回去。乌姆里奇教授是在放假前一天离开霍格沃茨的，他似乎是趁吃晚饭的时候悄悄溜出了校医院，显然是希望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。可是也活该他倒霉，他半路上遇到了皮皮鬼，皮皮鬼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执行弗雷德的嘱咐，用一根拐杖和一只装满粉笔的袜子轮番打他，从场地一路开开心心地把他赶出了学校。许多学生从礼堂跑到门厅，看他顺着小路跑远。几个学院的院长只是半真半假地制止他们。事实上，麦格教授有气无力地叫嚷了几声，就坐回教工餐桌的椅子上，用大家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表示遗憾，因为皮皮鬼借走了他的拐杖，他不能亲自跑去欢送乌姆里奇。在校的最后一晚到来了，大多数同学都收拾完行李，已经下楼去参加学期结束的晚宴了，而哈利还没开始收拾呢。 明天再收拾吧。 等在宿舍门口的罗恩说道。 哎，快走，我饿死了。 不会很久的。你先走吧。 宿舍的门在罗恩身后关上了，但哈利并没有加快收拾的速度。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参加期末晚宴。他担心邓布利多在讲话中会提到他。邓布利多肯定会提到伏地魔回来了，毕竟他去年就对他们说起过这个。哈利从箱子底部抽出几件皱巴巴的袍子，腾出地方来放叠好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箱子的角落里有一个胡乱包起的纸包。他不知道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。他弯下身，把它从运动鞋下面抽出来，仔细查看。他几秒钟就明白了这是什么。是小天狼星在格里莫广场12号的大门里给他的。 在需要我的时候用它，好吗？ 哈利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打开了纸包， 从里面掉出一面方方的小镜子，它看上去很有年头了，脏兮兮的。哈利把它举到面前，看见里面映出的是他自己的脸。他把镜子翻过来，背面有小天狼星写的一张潦草的纸条： 这是一面双面镜，共有一对，另一面在我手里。如果你需要跟我说话，就对他说出我的名字，你就会出现在我的镜子里，我也能在你的镜子里跟你说话。过去，詹姆和我分别关禁闭时，经常使用它们。 哈利的心狂跳起来，他记得四年前曾在厄里斯魔镜里看见过已故的爸爸妈妈，现在他又能跟小天狼星说话了，一定能的。他看看周围，宿舍里空荡荡的，没有别人。他又看着镜子，用颤抖的双手把它举到面前，清清楚楚地大声说道： 小天狼星！ 他的呼吸使镜面变得模糊起来，他把镜子举得更近一些，激动的心情如潮水一般。然而，透过雾气朝他眨动的那双眼睛，毫无疑问，还是他自己的。他把镜面重新擦亮，一字一顿地说，让每个音节都在房间里回响： 小天狼星布莱克！ 什么也没有发生，镜子里那张绝望的脸庞，毫无疑问，仍然是他自己的。哈利脑袋里的一个小声音说道：小天狼星穿过拱门时没有把镜子带在身上，所以不管用了。哈利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，然后把镜子扔回箱子里，镜面摔破了。刚才整整一分钟里，他内心充满希望，相信自己肯定能见到小天狼星，能再次跟小天狼星说话。他失望的嗓子眼里直冒火，他站起身，开始把东西乱七八糟地扔进箱子，扔在破碎的镜片上。这时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一个比镜子还要好的念头，一个更行之有效、更了不起的念头。他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他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呢？